咦，待我先把老伯叫了起来。老伯，快点来喽！ 来了！急急忙忙，离了齐房，哪个问我？我是张国栋的娘。 哎，你先是我的娘啊！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真人嘛？大哥要那个他眉毛尖尖的多歪一点。 哎，你莫心急了，我的话还没讲完呢。 讲了。 过年也有好多洋的娘呢。 么子？我的娘的还有蛮多洋叔的娘啊。 是啦，有姨娘、 姨娘、 伯娘、孙娘、 孙娘、 丈母娘。我。 你是我的么子娘啊？ 我嘛，我是你的伯娘呐、啊！来，打啦，这有事的。 听到他这一讲啊，我一身大酸干的，怎么舍得打你喽、 哎， 老伯？ 张国栋啊，你喊我起来做么子啦？ 今天开斋，要你去来磨豆腐啊！ 磨豆腐？ 哎， 要得，那快来啦！ 好嘞。 活得了！ 哎呀呀呀，老伯，哎呀，活得了！哎呀，就磨起来呀！ 好嘞！ 哎呀，起来呀！ 小妹记载大花饼，一买烧酒二买烟。 天不平，地不平，只有天老爷不公平。三伏天里刮南风，南风吹起了张作文。有天爹刮张子，无天地把文言训。张作文那个段作文，地是人那个头是人。哎呀嘿老嘿，我的妹妹子呀！ 你哥哥子呀， 老婆头发两边毛，眉清目秀你好面容，心灵手巧你文绣花，能做出来你为做早，里里外外为当家，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哎呀嘿老嘿，我的婆娘哎， 哎呀嘿老嘿，我的男人家爷。 是个冷呀呀，烧酒水酒啊浓哟浓，药到河里洗酒桶，最是那河呀老蛟龙，最在那个金鱼钻石梦，最在那个鲤鱼满身红，最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来到他让俺找冰雹，世界好我的婆娘哎， 我今回忆男人家爷，你一个。 古代言道得好，天和地和人也和，配到啊，我的家。配到我啊。

剑指等前为剿匪，先把土匪搬四间刀，踏青为虎山，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壮志寒山越雄心，真身远带等到与战友，会是白旗烟刀匪朝廷叫他第一封天马案，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大奖获得者，也是戏曲研究生啊，她演唱的是杜鹃山。

爱钱。人人夸我胖啊毛，原来是毛招啊，啊招婵娟啊。 京剧《红灯记》演唱者丁小军。演唱者吴诗、温红玲。演唱者詹丽华。 腔王宝钏，演唱者谭天性。演唱者史平。演唱者张慧。

好夫妻恩的不亲亲公知，又何必历代亲扬隐晦，有一日愁眉得展，只不忘亲公知恩如日山。 前尘莫负此亲恩的不欠，在于你可能不欠你姻缘因果故，纵与你愁眉不展流沙漠，非此时非之何明年， 非是我这几里愁眉不展不是不敢明言，下午天色白天门两国交战，老娘亲呀两朝来的不凡，我有我心为从音见我一面，怎奈我身在三两个天边， 你哪里就不要这样来宾，要摆好的是我的阻拦， 只是虽然不阻拦，我有明天怎过关， 如今在你那金皮鞭看你一直就不回还， 只是我那金皮鞭见路记得还， 命里的路不远，也只见你的难有 红缨呢，虽然路途远，快把家面你也还， 这才叫大明誓言，你对苍天与我表一番。 谢谢谢谢 谢谢，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京剧大家梅葆玖先生。今天晚上梅葆玖先生要带给大家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为他伴舞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学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梅葆玖先生，有请。 Thank you.